常规赛中于结束，第38轮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冲进季后赛的队伍当然都会被问及相对的问题。各队的回答都是比较小心谨慎，多就是表个决心，没有人谈及太多。季后赛开始的时间被定在了6月14日，新一周的开始由百花主场对轮回为季后赛拉开序幕。两队在休整8天后就要再度交手。8天，没有哪支队伍会真的在这8天放松休闲。在确定了季后赛首轮的对手后，紧锣密鼓的各种备战就将开始，而为季后赛忙碌的也不只是战队，联盟、各大媒体、赞助厂商都在为这季后赛的最终高潮安排属于他们的各项工作。 多家媒体派出的记者都希望能拿到各支在季后赛前的备战情况，也有战队会借此机会有意放一些烟雾弹给外界。季后赛的角逐从第38轮比赛结束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开始，从场外到场内，从心里到技战术，这场角逐可并不只是场上打打杀杀那么点事儿。星星因为特别的出身。 关注他们的人也是极多，不过最后一轮比赛结束次日，星星就宣布进行了全封闭训练。即使是和他们关系颇佳的电竞之家记者常先，也被客气地劝回了。无独有偶，星星首轮的对手蓝宇战队也在封闭了队长的备战状况，只是由新闻发言人对媒体喊了一些季后赛经常会用到的那种套路句式。 其他6支战队看起来不像星星和蓝宇那么凝重，轮回战队慷慨豪迈地表达了他们对于完成3连冠的决心和信心。霸图战队态度低调，就像他们这个常规赛季似的，继续不显山也不露水。微草战队相比他们2夺总冠军时阵容变化很大，队长王杰西表达了对如今微草的期待。 雷霆战队的队长肖时钦则提到了雷霆之前数次进季后赛都未能突破首轮的尴尬，这次他希望率领雷霆有所突破。走到这一步了，目标只有一个，冠军。肖时钦在接受采访时说出了雷霆战队这一整个赛季都没有清晰表现出来的野心。301队。 下半程因为白树的到来奋起直冲，这才挤进季后赛。积分虽不高，但下半程表现出的战斗力可不俗。301因此对季后赛充满信心。这是一支全新的301战队。301在接受采访时如此表示：位列第8，险胜呼啸一分跻身季后赛的百花战队。 则是先以自嘲的口吻谈了一下他们的好运。季后赛是一个新的开端，我们可不会浪费这难得的好运。百花说到运气，总是会让人唏嘘，但是现在却是他们自己不停地提及好运，态度不可谓不积极。祝他们在季后赛中取得好的成绩。有关每一支战队的报道。 最终都是这样的结语，随后有关各队的分析预测也就开始大量的涌现了。轮回战队毫无疑问依旧是被最看好的那一个，他们在常规赛一骑绝尘的表现实在太霸气了。即便是第9赛季四天王巨首士气高昂的霸图，也没有表现出他们如此强势的统治力。各种报道、各种评论、各种争论。 比赛还没开始，玩家圈就已经闹哄哄地吵成一团，各说各的理由和见解。各种电子竞技的门户网站也开通各种投票渠道来统计各大战队的支持率。6月8号，距离季后赛开打还有6天时间，联盟则在第一天公布了常规赛最终评选出的各大奖项：单挑之王，星星叶修。 守擂之星轮回孙翔，一击必杀轮回周泽楷。这3项都是完全由技术统计得出的。 不参考任何的主观情绪，最终结果自然也没什么值得太争议，也就有鸡蛋里挑骨头的家伙。连叶修这样无懈可击的记录也要拿大神选手打个人赛什么的磨叽几句，这种纯心找茬的在这样的彪悍的记录面前真是一点市场都没有。偶有持这种观点的人无不被群起攻之，喷得体无完肤。三项数据统计的奖项之后就是由联盟评选的各种奖项了，因为主观看法不同，这些奖项历年都会引起一些争议，而今年也依旧是这个节奏，而且引发起的争论可谓是历届最高，因为最佳新人、星心、唐柔。联盟最终还是选择了尊重竞技本身这一事实，但以场上表现论，唐柔在星心拥有主力的出场机会，出色的擂台赛胜率，在团队赛中的出场表现也可圈可点。纵观第十赛季的新秀，根本没有新秀可以与唐柔的表现相提并论。在评选报告中尤其有力的一句话是，以强势表现撞破新秀强的选手。对唐柔所谓品行方面的质疑，让太多人看待他的角度都不一样了，人们都更愿意找到他的不足之处，而后大加批判，以此贬低唐柔的水准。唐柔当然远没有完美到无懈可击，在这样挑剔的眼光下，方方面面都可以找到很多缺陷，而这些缺陷再被放大来说，唐柔在很多人口中已经完全被塑造成一个只有美貌其他一无是处的花瓶。奈何以此相对应的是唐柔在场上出现的表现，哪怕她的优点被自动过滤了很多很多，但一次又一次的胜机却都被清晰地记录下来。唐柔撞破了新秀墙，这一点对于一个新秀来说难能可贵的事情，却都在那些过分的诋毁中被人们给忽视了。纵观联盟这十年，以强势姿态撞破新秀墙的新人只出现过两个，王杰希、孙翔，两个人可都是技术顶尖的一流大神。再之后，上赛季霸图的选手秦慕云也在他的新秀赛季不动声色保持着稳定。可是在霸图战队，四位大神级选手的表现掠夺了太多注目，刷走了太多数据，秦慕云的数据并不精彩，甚至低调的让人觉得就算有起伏也可以忽略不计。再加上他稀薄的存在感，他的稳定就这样完全没有进入很多人的视野。乃至于联盟在制作有关最佳新人的评选报告时，撞破新秀墙的选手都只提了王杰希和孙翔，没有提到秦慕云。不过如此已经足够体现唐柔事实上是打出了一个怎样了不起的赛季了。就是因为这样非同一般的表现，让联盟实在无法因为所谓的品行原因扣除这个本该是属于唐柔的奖项。从单纯的竞技角度讲，这是绝对不公正的。最佳新人，星心唐柔。联盟最终就这样锁定了这个奖项，而后的争议风暴他们也是有所预料，但是唐柔有足够说服力的表现让他们有这个自信在这里力挺这一奖项。比起这个最佳新人，其他主观评选出的奖项就算有争议也没有这么大的声势。最佳第六人由蓝宇战队宋晓获得，最有进步奖百花战队邹元，最佳组合最终颁给了轮回战队这对双强势的新搭档周泽凯和孙翔的组合，最有价值选手星心叶修。拥有千机伞的散人角色君莫笑华丽的个人赛37轮连胜，率星心这样一支新队直接撞进季后赛的节奏，叶修重返联盟顿时给联盟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前所未见。轮回的强势经过二连冠后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他们不这样反倒会让人觉得失常，无形对轮回的要求自然也就变得更高。而星星 怎么一个初入联盟的新队最终达到这样的高度，就太让人觉得诧异了。何为价值？这就是价值，因为它的存在，星星才会有这样的高度。这种价值体现简直就是对最有价值选手六个字最有力的诠释了。第四次，随即人们发现这奖给叶修一发，荣耀联盟的又一项记录就又被刷新了。三次最有价值选手，原本这个记录就已经是属于叶修的，谁也没想到这家伙时隔多年后竟然又一次获得该奖。四次最有价值选手，而职业联赛到现在不过十个赛季，叶修身后是第八、第九赛季连续获评的周泽楷，再之后第七赛季的王杰希，第六赛季的黄少天，第五赛季的张家乐，第四赛季的韩文清，这些列于荣耀顶端的名字都不过拿到过一次这个称号，四个人加起来才抵叶修一个，这是真正的王者归来啊。看着叶修将这个分量最重的常规赛奖项收入囊中，不少人纷纷如此想着。季后赛的备战期因为常规赛奖项的颁布起了一些波澜，不过这已经是大家比较习惯的节奏了。每个常规赛奖项都是差不多这个时间颁布，每年也都会有争议产生。不过因为一个新人吵成这个样子还是闻所未闻，联盟方面在接受采访时很有准备地阐述清楚了唐柔获选的理由，但终归还有很多人不服气，要拿这样那样的问题说事儿。只可惜他们也只能说说而已，联盟的决定可不是他们能更改的。获奖选手的战队都会得到联盟的亲自通知，对于唐柔和叶修拿奖，陈果异常兴奋，然后面对其他奖项，陈果也化身为一个不讲理的挑刺儿者。比如最佳第六人，陈果认为唐柔经常第六人出场，表现很好，很有资格。比如最有进步奖，陈果不理乔一帆本赛季才是首次打正式比赛，认为他在比微草时大有进步，应该得奖。方睿转型成功也是进步，也该得奖。比如最佳组合，陈果认识叶修和苏沐橙永远最佳，不解释。 哼，都该是我们的赛队嘛。 陈果对联盟评选的结果也是很不满意。